The way we play the game is such a pretty sight. Oh, what fun it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 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手感一样咁开。 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节目啦。 好，翻到嚟第二节嘅曼联新闻。咁啊，今节就继续讲翻啲英超先啦。咁啊，英超有咩讲咧？嗱，嚟紧就，咦，唔系，仲有场韦斯咸未讲喎，系啦。 唔系讲 韦斯咸，维拉唔讲啦，维拉咁耐，你想讲咩？ 维拉讲咩啊？ 俾你讲啦，因为维拉嗰场波入波三个球员都系啲比较罕有嘅球员嚟。F C 你讲，因为嗰场波系真好睇。系 有几罕有嘅，三个 扎卢沙、韦碧克 咩啊？韦碧克、 扎卢沙、 杨家伟啫嘛。 啊，系喎系喎 ，sorry， 我成日记住扎卢沙、杨家伟。 我见到我想两场一齐讲晒。 两场就讲晒，得，冇问题。 咁就我见到韦碧克啦，咁即系呢两场，我就见到佢，即系好似同喺英格兰一样，都系一个打全场护工，就见好少见到佢喺后场帮手逼波嗰啲，即系唔会同费尔逊时代一样，咁叫佢周围走啊，后边又走啊，走翻上去咁样，自由人，类似一个自由人角色嘅。依家就见到佢成日净系呆喺前边，等有波又去，有波又去。 嗯， 同埋做啲配合，佢啲后脚做啲花式系好咗咯，我见到。 同埋云佩斯伤咗之后，韦碧克一直都系一个前锋嘅位置上面，其实，跟住你觉唔觉得佢嘅前锋位置上面踢法有啲改变？ 冇，唔系，我就系见到喺前锋做一个全阵式中锋，唔似以前做防守型前锋。 O K， 即系维拉嗰场波，你觉得韦碧克系有一个亮点？ 两场都系噶。 两场都系咁 ，OK。咁但系维拉场波仲有冇其他看点啊？ 维拉嗰场波就冇乜其他看点咯，因为有 轻轻松松， 因为两球都系人对方失误交出波啫，我哋自己打反击。 系咁啊，但系韦斯咸嗰场波就见到啊，朗尼再次统治咗呢场比赛，我感觉得。 佢做咗卡利克嘅角色，我就见到。 系。朗尼的确是统治了这场 做了中场， 还有少少感觉给到我，就是一个朗尼今场波的这个踢法有少少感觉给到我，就是史高斯回归。 他是变了一个史高斯，不过 我想应该不会长久，应该卡里克出回来他又等在前面等波到那种。 因为曼联今场波嘅前后连接啦，同埋左右嘅串联，大部分都系嚟自于朗尼嘅。其实唔理系呢个长传啊、直线咧，朗尼今场都做到系十分之到位啦。OK， 咁啊，对于呢场波之前嘅比赛，其实曼联嘅中场力就长期控制就冇嘅，系零嘅。OK， 咁啊，朗尼而家嘅中场踢法上面表现咁好咧，的确弥补咗呢个漏洞。咁但系大家都知啦，佢唔肯啊嘛，屌佢老味，都要入波啊嘛。咁啊，亦都系令到曼联系一个几尴尬嘅局面嚟嘅，即系明明有一个踢到嘅球员，咁但系佢唔肯踢，系咪啊？ 我谂朗尼，如果卡维卡同云佩斯复出翻咧，佢又应该上翻去落嚟噶啦，多数都系咁。因为呢个 球员 都系打一个攻中，唔系可以话防中呢个角色添。所以应该单位呢两场唔打噶啦，都系帮下曼联攞翻几廿分，之后又失翻几廿分啊！ 屌，咁啊，同埋就系、是、除咗进攻方面朗尼系不遗余力之外咧，其实今日嘅今场波嘅防守咧，门前好多球有威胁嘅头槌都系朗尼顶走啦。咁所以其实呢、這个亦都系令到曼联高层应该我谂要更加加快签呢个朗尼嘅脚步，同埋续约嘅脚步。 不过有传就话佩雷斯就氹佢，因为见佢两年约咧就氹佢，叫佢就唔好同佢续约，等到剩翻一年约或者冇或者完约嗰阵时候就免费签或者低价签你翻嚟咁样， 嗯， 就组成一个又系 追朗尼同埋C 朗再组成一个组合咯。我今朝就见到呢个新闻、嗯，就系、是、咁。 Okay. 不过系、嗯、应该又唔会，我觉得，因为28岁都唔系几符合佩雷斯嘅。 黐线，有佩雷斯边有呢啲咁嘅原则啊？佩雷斯系新嘅签噶啦嘛。 唔佢签苏亚雷斯啦，唔会签我哋个朗尼啊。 苏亚雷斯续咗约啊嘛，但系上个礼拜先 renew 咗啊嘛，28磅周薪啊，高过谢拉特啊。 钱使得鬼推磨。 唉，可能系啦。咁啊，睇下苏亚雷斯系咪真系咁，除咗咬人叻之外，转态都叻。咁啊，同埋第二样， 冇欧联应该走啦，冇欧联应该走。 唔会走住咯，我都觉得系苏亚雷斯嘅话。因为利物浦呢队波系有前景嘅，虽然佢系一队榜尾球队咁，但系每队球队都应该有自己嘅前景喺度见到嘅。咁啊，苏亚雷斯都应该可能会见到球队嘅前景，所以先系 renew 咗呢份 contract 咯，系咯。咁啊，同埋呢场波嘅亮点，第二个亮点，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四连胜咧，我觉得最大贡献嘅就系莫耶斯嘅新战术 ，FG 睇唔睇到莫耶斯一个新战术有啲咩变化咧？ 我反而见唔到，我净系知佢转打咗一个4-4-1-1嘅阵咯，变咗一个，同埋变咗一个好似卡华尼褪咗上去攻中，朗尼打防中，我反而见 唔肯大我， 系啊，我见到好多时候都系咁，你见到？ 但我记得见到咧呢几场波咧，佢再唔係好似以前咁死咬住4-4-2唔放咁樣呢，即係以前就淨係放朗尼雲佩斯落去呢個組合，就長期冇一個變化喺度嘅。幾大呢期仲幫你睇佢個雙箭頭嘅陣型到佢以前由佢以前嘅雙箭頭陣型到而家呢個新陣型呢，所暴露嘅缺點其實就唔使多講㗎啦，中場冇能力去提供呢個火力啦，亦都好容易去俾人射爆中出啦 ，OK， 咁啊两边嘅话基本上就冇咩联系，都系一条路行到黑。呢个系以前莫耶斯嗰个咁嘅4-4-2阵式啦，但系嚟到而家呢个4-2-3-1就令朗尼翻返去中场做一个组织嘅角色，咁其实亦都系最大限量咁完全发挥晒朗尼嘅能力出嚟之外咧，同时亦都系解放咗菲尔中斯同奇华里嘅。啱啱 FG 都提到啦，奇华你而家系变相好似踢咗个攻击中场咁样，冇错，咁啊亦都系令到奇华你可以好安心咁向前冲，咁啊所以喺对阵维拉嗰场波啦，奇华你都入咗球波啦，而助攻嗰个正正就系阿肥仔朗尼，咁啊亦都系令宗师就唔使再冒住呢个失位嘅风险就塞球波前面。 宗师仲要，宗师仲要爆埋上去啲，哇！就系呢场波见到系一支，佢仲要自己一个推喐大半场抽。 即系其实所以话 玩晒， 有个人斗住呢两条僆仔嚟踢咧，其实个中场系好踢好多噶。以前就系冇咗一个人去斗住佢哋嚟踢，咁啊结果成个中场线都死晒波。咁当然仍然系要买翻个中场翻嚟嘅 ，OK。唔系话而家搞得掂就唔代表，因为其实呢个战术你而家系英超可以叫做勉强应付到，但系上到欧洲呢啲大场面，我觉得都系窄窄嘅。 欧洲又应该乡村噶啦，嗰、那个人物就变咗乡村，我觉得。 咁啊，所以其实呢几场波可以睇到莫耶斯喺战术上面做咗一个改革嘅方向喺度，系啦。 咁我哋呢场波有冇补充？ 仲有嘅，艾夫拿咯，我望到艾夫拿好攰啊，点算啊？ 唔系艾夫拿换就佢阿王爷超见到即换啦，见到啦。 唔系啊，左路你再用艾夫拿真系出事啊，大佬你但系后边喂发比号大佬嗰900几次都系唔用，都系要佢踢 U 嘅，踢后备就唔知佢想点样样。 其实发比号系咪有啲事我哋唔知嘅？ 可能系咪佢同沙夏一齐搞莫耶斯个女真系型好咧？但系沙夏都出得场啦，沙夏都出咗场啦， 就唔知啦呢啲嘢就。 可能发俾我唔系搞莫耶斯个女，应该系搞莫耶斯老婆，系咯。 咪搞咗莫耶斯？ 搞莫耶斯咁卵重啊咪？唔系废话，唔讲废话啦。咁但系睇得出嗱，睇得出啦，呢三个左闸啦。艾夫拿基本上是真係完全係用到借晒㗎啦。 咁啊，不得啊，就明显唔系踢闸，系踢极嘅。 佢失嗰球都系佢女士啊，包晒原来一大半都俾佢包晒。原本就庄月伟一定掂，史摩尼同伊云斯一齐出，一齐踏嗰步噶啦。 唔够默契啊！ 不得啦，就喺 后 边， 冇错。 不得啦，就喺后边慢慢行。真系玩嘢咩？真 咁啊！至于法比奥就继续喺 U 亚度踢个左闸位置，就真系好惨噶！你即系明明见到呢个咁有天分嘅球员，就咁俾呢两位领队糟蹋咗咧，系嘥咗咯！我自己觉得 唔系，可能如果两位领队都系咁做嘅话，我反而觉得人可能法比奥有啲。错嘅位置我哋见唔到咯，因为可能成日冇出到。如果成日练习 场上面，练习场上面 系啊， 系咯， 或者应该有啲事，所以先唔出啫。正如韦碧克两个领队都出，就知咩事啦。 咁啊，同埋仲有一个球员啦 ，Yanosai 啦，呢位球员就终于我识讲佢嘅问题啦。赞奴沙嘅问题系咩咧？佢出波嗰个时机啊，真系唔合理啊！即系有时就系人哋接咗，即系佢接咗人哋球波，佢唔俾翻人，唔做一个撞墙。当人哋以为佢唔传啦，佢就无啦啦膝鸡无神，叉翻脚传翻脚上去。咁啊，搵鬼人知咩？咁赞奴西最大嘅毛病就系呢度咯。佢嘅出球嘅时机的确系比曼联球队入边冇一个人更加系差噶啦 ，OK， 所以系咯，经验问题啦，或者默契问题啦，咁啊，最后就冇乜嘅呢场波，冇乜补充噶啦，咁啊，嚟紧嘅圣诞快车， 唔系韦大帝，韦大帝入波， 唉，韦大帝入波唔讲， 喂，几时未？几时佢未？ 韦大帝未试过？韦大帝咪三场入两球啊？定四三球？三场三球， 连续两场入。連續兩場聯賽入三球， 哇！我屌你，偉大帝空降英超啦，仲講咁多？ 幾時未試？上次係幾時啊？ 冇啊，好似冇試過啊！邊有試過啫？偉大帝係間唔中一球啫嘛，一係就一球一場每一二度啫嘛。咁啊，希望嚟緊聖誕快車啦，曼聯都係可以食住呢個勢繼續連勝落去啦。OK， 如果偉大帝下場冇支氣法。到时苏华雷，到时拍一次苏华雷斯， 即刻续约啦，唔好讲咁多啦。喂，大佬，下一场冇止气法就四场入六球噶咯，苏华雷斯都系十一场入十七球啫。 唔系，呢系三场入六球联赛啊！我讲 苏华雷斯十一场联赛入十七球啊嘛，唔系咩？ 系啊。 系咯，啱啦，拍得住啊，拍得住。好啦，咁啊，嚟紧接住啊嚟，圣诞快车就即将开车啦 ，OK。同大家讲下啦，嚟緊呢个礼拜嘅圣诞快车赛程安排啦，曼联嘅赛程啦。26号嘅 Boxing Day， 星期四嘅夜晚8:09，咁啊主场对住后城，咁啊至于嚟到28号星期六晚嘅11:00就会对住呢个诺域治，好似系作客嘅 ,OK。咁啊至于去到1月2号星期四下个礼拜四，咁啊就会主场面对住热刺嘅比赛啦 ,OK。12:30嘅比赛嚟嘅。咁啊我哋就一口气讲晒三场波啦。 一口嚟讲晒咯。 唔系啊，第一场啦，后城啦，冇乜问题嘅，应该都食硬噶啦呢场波。 唔系喎。 系啊，点解啊？ 后城呢场波有暗涌喎。 咦，唔系喎，后城系咪有一个前曼联青训啊？ 唔好讲呢啲事先。 班士嚟，系班士嚟。 呢啲唔好讲住先。 系。 就系、是、后城今季主场只系输咗一场咁大。 我哋主场对后城、啊。 唔系，我哋作客啊。 作客咩？ 你自己睇啊， 睇先啊，继续。 作客对曼城喎，点咩主场对曼？ 咩啊？主场对后城，主场曼联主场对后城。 作客肯定咗。 又唔通又我睇错？ 你自己上高我睇。 OK， 继续。 我睇咗咁耐，成个月之前我已经见到啦。 系。 KC Stadium 喎，咁我哋转咗主场咧。 冇问题啦，继续啦。 真系啊，咁就佢。就是踢了咁多场主场波，就系输咗一场。 系 对住利物浦都赢佢3-1，你知利物浦啊，其中系威系细。 唔系，我哋我成日都强调，我哋系一队冠军级球队， 我哋唔可以嚟，我哋唔可以同一队二十四年无冠嘅球队嚟比噶。 唔好做嘢先，唔认真少少先。 O K O K， 呢度抽水，即系又咁，佢即系连依家啊利物浦今季咁强势嘅球队都赢到佢三比一，仲要连苏亚雷斯入唔到波嘅话，咁样依个打法，我觉得曼联要有机会喺依场波十分，我自己觉得就。我自己觉得，不过后程近三场就和晒啦。上场对西布朗就喺86分钟俾人逼和，士气就一定差㗎啦。喺86分钟逼和，俾人逼和。同埋近六场先赢得一场，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赢就或者难讲啲，和就起码有一定攞到分嘅。如果呢场波就， 我就觉得就唔想太悲观咯，反而因为始终呢度都系一队升班马嚟嘅啫，唔需要太悲观咯。我觉得呢场波， 不过主场成绩真系好劲，四胜三和一负咁贵。 屌你老味，曼联以前成绩够，主场成绩够猛啦，咁佢咪有踢到十一屎咁样。 以今年啫，就系。 唔系，我觉得就真系唔使太悲观嘅，系咯。 不过总之就有少少暗涌嘅呢场波。 系 ，OK， 咁啊， 咁讲埋啲 讲埋 伤兵消息啦。 又有伤兵消息。 伤兵消息啊？诶、okay. 唔系讲晒就嗰啲伤兵先啦。 OK， 有出啲有维迪啦。仲有边个先？维迪。 费兰尼啦，跟住云佩希啦，跟住啊曼尼啦，系啦。 小豆唔系小豆， 小豆冇，小豆出咗，小豆出咗，冇啦。 好似冇噶， 冇啦， 冇啦，冇。仔几个啦，不过卡维卡仲有。 卡维可能会讲多次复出，佢话 系啊，有机会，但系应该又唔会啊，最多都系摆后卫后备。 冇错， 多数。 咁啊，去到就星期六 先出到。 咁啊，去到星期六就。作客唔系主场对阵诺域治， 唔系我哋讲咗红城呢场波嘅预计比分同阵容啦。 预计比分啊，喂，唔成问题，我觉得大炒佢3-0、2-0、3-0，我觉得 呢场啊， 我有信心喎呢场波。 后城嘅主场嘅失球就比较少嘅，只系失咗三球嘅啫。咁就我觉得就最多都系1-0或者2-0左右啊。不过佢哋嘅入球数字就非常之差嘅。主 都冇人识入波嘅，佢哋对波。 佢主客场只系入夹埋啊，即系入咗14球，主场入咗7球。 嗯。 咁就所以。失波就应该难啲嘅，不过我怕就怕曼联入唔到波啫。希望伟大帝同样，希望伟 大帝啱啱都话伟大帝冇志气发咯。 唔系之后杨家又 大四起咯，杨家大四起咯。 唔系之后到边个安达臣？ 安达臣就系咯，五气临门啦，大炒佢十几多？5+4=12啦。 十二，到时一鸣惊人啦。 系啦，冇问题。咁啊，至于嚟到星期六对呢个诺域治嘅比赛就。诺域治今届就其实唔系即系以往都立噶啦，今届就0-4咯 ，F C 觉唔觉？ 今届啊，今场唔系，我想讲讲今场波，今场波就对作客佢哋啦，我哋有，但系佢哋主场成绩其实都又系几好喎，睇落仲。比曼联差少少嘅啫，净系喺主场成绩嘅话，咁佢哋喺主场成绩踢咗8场啦，就3-3-2嘅，入咗9球，失8球，又系同一个问题。 八场波入得9球噃，好 嘅。咁就又系同一个问题啦，又系唔识入波，所以失波问题方面我就唔系几咁担心，反而又去惊曼联唔识入波啫，又呢场波又系。 唔系真系唔使惊啊！而家如果攞嚟肯留后嘅话。 不过我怕就系讲嚟一阵爆咧，话挂靴唔鬼踢之后， 吓鬼人打粉仗攞嚟挂靴，傻的嘛？ 唔系话霸踢霸踢，因为你摆喺度做中场需要霸踢，可能 系会啊？点会啊？ 不过曼联作客入球数字又唔使谂噶啦， 今届嘅曼联，今届嘅曼联通常系我反而我都系主场重嘅作客龙。系啦，咁系嘅，我自己觉得 都系入咗17球啊，呢个算权威嘅。 威少咧入咗17球。 系啊，作客入咗17球，唔少嘅，九场有17球。 八场。 苏华雷斯都系11场有17球嘅，我哋8场有17球。 诶，即系我哋主，但系我哋主场入咗11球嘅啫，今季。 系咯，所以咪长期强调主场重嘅作客路，今季曼联同以往唔同。 唔系，我就喺韦斯咸之后嗰场波就开始场场入三球啦，咁样。 冇问题啊，咁啊，然之后就系、是、呢场波就其实开细嘅机会会相对上比较大，因为踢完后城之后得两唔够两日又要踢个 ，OK， 咁所以呢场波都系要考下莫耶斯嘅功架啦，咁可能就系后城嗰场波会流力嘅，诺域治呢场波，唔系 ，sorry。呢场诺维茨呢场波会流力嘅，因为嚟紧三日后又要主场对住呢个热刺啦。 呢两场波我自己觉得就有机会啊，有机会正选阵容见到费查嘅名。 冇错， 场波是哪一场？ 系冇错。咁啊，因为同埋快车呢期间你两场作客系一个好好捻冇人性嘅赛程嚟噶。OK。 如果我可以预见到就系艾夫左闸呢个位就有一场应该就 有可能会见到法比奥咯，我可能会预计到，冇错。 呢两场或者见到佢哋两个，只有一个有机会。而中间嗰度应该就继续都系呢两个后生仔顶噶，后生仔应该顶得住嘅。 哇，系，啱啱我提一提积分榜，利物浦原来已经系上咗榜首。 系啊，今晚仲有场， 唔系暂时系上咗榜首，即系起码以前利物浦上榜首系季赛第一两轮先会上榜首嘅啫嘛，系嘛？ 今晚嗰场就一定要睇啊！ 今晚系咪曼城对阿仙奴啊？好似系 咩啊？有对曼城嘅阿仙奴？ 咦？唔系，屌！我今日做乜嘢啊？今晚系咩啊？ 阿仙奴主场对车路士。 OK， 伦敦打比几点啊？ 4点， 凌晨4点啊？ 系啊， 加油 FG， 我唔睇啦，我睇重播先啦。咁啊，然之后去到一号啦，主场对住托定咸热刺一队，近期系托定咸啊， 洛 托定咸啊 ，T O T 点会读洛啊？ 洛定咸啊， 是但啦。森林系 N O 森林系 N O T 啊， 唉，唔好重 啊，系啊，咁啊，一对饱受呢排就饱受波子嘅热刺啦，咁啊，先后食咗 total 食咗11只蛋啦 ，OK， 咁领队亦都系随即即刻被炒啦，咁啊，而家好似系由助教代领啊嘛， 系啊，而家由个萧活代替。 系啦，咁啊， 赢咯，三比三比二险胜3-2啦。 屌，其实踢热刺好捻易踢啫嘛。 佢哋一转嗰阵就转咗做4-4-2啦。 即刻其实个效果出晒嚟噶，我唔知我话先又坚持啲乜捻嘢，死都唔出咩艾迪巴约、迪科尔嗰站唔捻出。 唔系，艾迪巴约系最重要啊，佢又系唔出嘅啫。 最强之人已在阵中，你都唔捻出。 系。 你可以点 ？OK， 咁啊，希望佢哋今场亦都唔好出艾迪巴约啦。咁啊，其实中场嗰方面，人才系仔仔嘅，咁但系保华斯唔识 磨合，唔系同埋磨合唔系几好咯， 系 仲未到一个好 六七嘅顶级中场点捻样排啊？你排得嗰个，你又唔排得嗰个，唔通你真系谂住打460咩？ 唔系，你排阵已经系一个问题，训练已经系一个问题。你打分对赛嘅话，一个左翼位有边个？有拉米莱，有查迪利， 力神啊、 有斯格神，又可以连龙，又可以唐新。喂，咁你分 九万几个啊？屌，唔够分就分三队出嚟踢三角赛嘅，佢哋要。 咁所以其实佢哋应该，我觉得佢哋会中场嘅磨合方面一定会比曼联差，我反 而。咁同埋上季主场被击打破21年来主场对热刺嘅不败纪录之后咧，咁啊， 都系靠巴尔啫。 系啦，咁啊，今季就最贵之人以离队中啦 ，OK。咁啊，我哋就唔惊你噶啦，你放马过嚟啦，你而家周身伤。 同埋另外一样嘢，佢哋唐新我哋惊，反而我惊系唐新嘅。不过佢今晚重， 不过啱啱重伤咗，唔使理啦。 工重，屌你老尾又伤。O K。 之后连龙，连龙又 连龙唔会出嘅，我自己觉得连龙。 佢俾人说咗啦，新领队嚟到又俾依家代任领队又说咗说鬼咗佢。 我好似开过咁耐，见过一次连龙踢波咁大把。 咪对曼联嗰场咯。 系咯，就系嗰场。 就系完，不过完爆又艾夫兰咯，艾夫兰俾佢完爆。 昔日嘅法拉利而家变已经沦为单车啦。 不过我谂应该佢都唔会用连龙多噶咯呢场波，所以俾人完爆机率就。可以话零嘅，右边就更加唔使讲啦。边个爆啊？你唔通真系搵个人哋，你搵个左闸上嚟爆啊？爆华伦西同埋拉菲。 唔系啊，奇利沃加，唔好啦，唔好忽略咗奇利沃加呢条友喎。呢条友又系 C 朗嚟噶，不过闸位版 C 朗啫，长期又系一条兵路打晒一条边路。 我哋就系个新 C 朗噶嘛，就系 边个？ 港列啲新 C 朗系啊。 屌你老味！你讲呢啲赞奴沙点等只手佢啊，崩两散佢咯。 我哋搵位俾卡撞。 唉，屌唔捻讲废话啦。咁啊，呢场就我希望可以赢到啦，唔好和啦。呢场波和咗一场啦，已经。 呢场波我自己觉得赢 有啲和味浓，同埋有啲唔系，我觉得有啲和味浓，我好似有啲和味浓。 嗱，依場熱刺依家把守個龍門，羅里斯啦，就因為俾盧卡古撞咗下之後咧，就有啲失魂同埋狀態唔係幾好，所以我自己覺得， 喂唔關佢撞唔撞大事㗎啦， 唔係 佢俾人射到怯啊，大佬你俾人射十幾球，我係咁俾人鳩射喎，完全嗰班防線，你諗下嗰陣時保亞斯排乜撚嘢人出嚟？多神塔卡保尔，我屌你老尾，都唔知乜撚嘢组合嚟啊！你谂下 ，F.C. 如果打龙门，你谂下，你前面嗰两条有纸板嚟嘅啫，任鸠你系咁俾人射，你惊唔惊啊？ 唔系啊，唔系呢个问题啊，佢应接嗰啲波，即系高波嗰啲，佢可以接嘅，佢又要打翻手锤出嚟制造威胁，咁样其实我觉得佢信心问题已经。 系信心问题噶，你睇得出佢系怯咗噶啦，成个人已经。 所以我觉得呢场波赢面几高。 但系个问题系曼联起唔起？ 炒佢六比零啦。 但系问题系曼联可唔可以制造到个威胁俾佢先得噶？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几重。 呢场波应该卡维克复出咯，我谂。 卡维克复出，还卡维克复出，但系莫耶斯会唔会即刻俾佢顶冲上阵咧？唔知道。 但系后程嗰场都可能出翻啦。 希望系啦，希望卡维克尽快复出啦，我哋。都饱受煎熬咗成两个月噶啦，咁你再唔出， 到时韦碧克就嚟个十球， 十入十球叫咩啊？入十球有冇写字先？ 唔知喎，五光十色， 五光十色，丢你啦！好啦，咁我哋有冇补充啊？ 冇啊。 好，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提提大家，咁啊，今集就有一条 bonus track 嘅 ，OK。咁就专程请咗点子冰冰嘅主持人 EV 同大家分享下佢嘅心路历程啦。咁就系因为由曼联球迷转做为阿仙奴球迷嘅经历。我哋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圣诞节一个属于团聚嘅节日，唔好忘记同你嘅家人一齐分享。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我系杰斯。